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体坛夜话节目，我是康乐。今天的体坛夜话，咱们来一个足篮双打，上半段聊足球，下半段再说篮球。在上半段的足球部分，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内足球的资深媒体人刘湘宇，把湘宇请到我们节目当中。湘宇你好。 康乐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呀，咱们今天必须得要好好的来聊一聊国足这件事儿啊。这国足输了连续的两场球，0-3输给了澳大利亚，第二场是0-1输给了日本队。可以说这个胜负结果，大家很多朋友包括这个专家们啊，湘宇肯定也是这提前都预测到了国足输球是大概率的事件。想问问湘宇，你觉得国足输了这两场之后，对于李铁指导来讲，他的帅位有没有受到一定的这个动摇啊？因为这两天大家都在讨论啊，说这个连续输球了啊，是不是这个有下课的风险等等的。首先解答一下球迷们这个问题吧，湘宇。 我自己个人认为啊，现在并不是说一个换帅的比较好的时机，而且从各个方面来讲，可能动机也并不是那么的足。虽然是这两场比赛结果，比赛的过程都不是很理想，但是呢，现在临时去找一个外来的主教练也好，或者说是本土的其他主教练好来也好，去接替李铁的这个帅位，并不是很实际的，因为新来的教练还需要去熟悉球队，而接下来马上还有比赛，都是非常重要的比赛，所以我觉得，现在更重要的并不是说考虑李铁是否下课，而是说李铁继续执教的话，这支球队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调整。 当然了，从前两场比赛，我们从这个球队的阵容看到了李铁指导是发生了一定的这个改变，用人发生了改变。在第二场感觉对日本队啊，从比分上只输了一个，那第一场输了三个，这是有一定的进步的，从比分这个意义上。另外从这个场面上来讲呢，在下半场换上了全部规划球员这四位同时在场上的时候，感觉国足跟日本队有一段时间还是打得还可以，甚至好像有很短的一段时间吧，产生一种所谓的军事。想问一问湘宇，你觉得国足通过这两场的摸底儿啊，你认为接下来的这个在面对越南第三场比赛当中啊，是否会有更多的一种调整啊？你比如说规划球员有没有可能就直接这首发就登场了呢？ 我们首先看前两场比赛啊，前两场比赛其实第一场打澳大利亚，我个人认为这是战术准备上的一个失误，一个不足。跟对方这样拉开打的话，确实是咱们无论从个人能力、身体对抗，包括整体的战术、攻防转换的速度，总体各个方面都是处于下风的，输球并不奇怪。第二场打日本呢，我觉得战术安排和人员使用上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尤其是上半场。咱们虽然跟日本存在的差距啊，这个差距咱们是这个承认的，而且是非常认得清楚的，但是呢，我觉得这批球员还是相对比较强的，我指的是中国队的啊，是可以与日本一战的，没必要收的那么的大，上半场实在收的太大了，然后你打防守反击，最重要的是要有反击呀，你光防守有什么用呢？下半场咱们规划球员一上之后，你会发现就像康哲说的，场上的整个场面一下子有所改观。事实证明我们也是可以控球的，我们也是可以去打一些这个有组织的进攻的。所以我们现在非常不满意的一点就是这两场比赛虽然输了，但是你连像样的进攻都没有组织起来，且连一脚像样的射门都没有，咱们差不至于差到这个地步啊，你这样的话会让球员更没有信心接下来比赛。那谈到接下来对战越南的比赛，我觉得你规划球员，你该好好使用就好好使用吧，然后这场比赛你已经连输两场了，接下来越南这场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如果再打出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咱先不提这个出现形势的球员自己本身估计就没什么心气了，而且你有的实力相对比较强的这种规划级球员，规划球员、入籍球员，而且 在出场之后有着明显的改观，有着很好的战术作用，我觉得李铁需要去好好考虑啊，就没必要再去留什么后手了啊。 嗯，是。当然在面对日本队的这场比赛当中，我们看到啊，翔宇就是李铁指导呢就是弃用了第一场的某些人啊，就换上了全新的一些人。我想问问，就是你觉得对于李铁指导未来这个所谓的大范围的这个换人，还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吗？啊，亦或是就会维持第二场这样的一个主力的班底呢？你觉得，翔宇？ 我个人觉得在中轴线前场也还有调整的空间。比如说你这两场他尝试了张稀哲，尝试了郝俊敏、吴曦，其实都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人员方式啊，包括前场，艾克森、吴磊这样的组合也好，你可以让阿兰进入首发吗？或者说是骆国富都可以进入首发的。在后场方面呢，其实也有调整的空间，其中也有被动调整，比如说前面两场的主力张琳芃啊，在第二场刚开始不久的时候就受伤了，这个位置是必须要调整的。替补上场的祝春杰表现的还可以，但是像打日本的比赛，咱们打一个五后卫的阵型，让王刚去打一个边翼位，但是你不发挥王刚的进攻的作用，只让他防守，那这个人员其实就没有什么作用了。因为王刚的特点是，我相信咱们英球迷都非常熟悉，就是他的进攻啊，他的防守的位置感其实是相对较差的。你用他，但是你不打进攻，不打反击，那你相当于白费了的球员。所以下一场对越南，我相信李铁会在战术和战略上都做出调整。越南虽然是这个近年进步也比较快，但是如果碰到这么一个对手，你还要去打上反击，还要去收缩防守的话，那我觉得咱就甭提什么这个出线的事儿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在战术上，我觉得李铁应该更以我为主，更大胆一些。 当然看了跟日本队的比赛啊，就是球迷朋友印象很深的就是日本队这个节奏啊，翔宇，你说是吧？包括他这个传球这个速度什么的，明显比我们的球员快了一拍多啊。好像在场上呢，国足有威胁的点，那韦世豪还没上啊，这场也挺意外的。除了韦世豪第一场是有威胁的点之外，第二场呢，吴磊稍微有点威胁，但艾克森呢基本上拿不住球，一拿球人家一包夹就给抢掉了。小雨，你觉得就是我们未来在面对这种小组赛比较强的对手的时候啊，这国足的这个威胁点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儿。你刚才说的很对，防守你防住了没用，你得有反击才行。就这个威胁点，比如像韦世豪这类的球员呢，下场比赛是不是就是还是有机会的，你觉得呀？ 我认为首先我这个不太理解的就是为什么韦世豪打日本的比赛没有上。他个人的身体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而且第一场对阵澳大利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韦世豪上场之后，他是中国队第一个敢持球进攻的，而且是有突破有射门的。第二场没让他上，李铁的只是正常的轮换。好，如果正常的轮换的话，第三场就应该能够有出场机会了。我觉得在这样的比较大型的洲际赛场当中啊，韦世豪是一个大心脏的球员，他可以去表现自我，而且他具备这样的能力。在对战越南的时候，希望李铁能够好好考虑如何去使用韦世豪，并且给他一定的机会。 另外也看到了，吴磊在赛后马上就是回到欧洲，回到西班牙人队了，赶紧就回去训练了，人家这俱乐部的比赛。而日本队，我们看到吴磊啊发了一个这个微博，也是写到了人家日本队这是组团回到欧洲，这个一对比就相当的明显了，翔宇是吧？就是，尤其是在国家队这个层面当中，你说人家都是这个欧洲俱乐部的节奏，打我们中超俱乐部这个节奏啊，你认为这个是不是就是？未来国足最需要的提升的一个点还是海外的这个球员的数量呢？ 我觉得康乐说的非常有道理，就像刚才康乐所聊到的，咱们在场上和对方球员老是对不上点儿，日本球员还是澳洲球员都比咱们快一个节奏，这个也很正常。咱们中超整体的节奏就相对于欧洲联赛肯定是要慢很多的，不只是下降一次，那咱们的球员大部分是在国内踢球的，肯定适应这种相对较慢的节奏，那人家日本球员三传两倒，节奏确实是要占一些优势。吴磊也提到了这个 咱们和日本之间的这个球员留洋上的差异，我们足协目前也正在推动这样的事情。问题是咱们都知道差距在哪儿，如何解决？你有没有更好的解决途径？咱们球员现在实力去欧洲是否能够真的踢得上啊？踢几级哪个级别的联赛，而不是真正的，而不是去欧洲那边只是去感受一下足球氛围，或者说做一个替补球员，那样的话也是没有太大意义。最重要的是还是要能够踢上比赛。 是的，踢上比赛这个事儿还是比较难的呀。你说这个身体上、节奏上、技术上边咱们能去立足的，现在好像真就是只有吴磊这个，我指的是在五大联赛的俱乐部能够立足的啊，湘宇。因为你说国内的这些球员，在经过了之前金元足球的时代，好像这个在蜜罐里熬的时间长了，是吧？温室里边，这个都是挣的都特别多，当时也是。还哪有这个动力啊去海外去踢球啊，是吧？哎，所以这个未来你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刺激上边啊，是不是比如说足协方面啊，从小就会让一些球员有更早的去留洋？因为我也关注到了吴磊，他给这个媒体说啊，他认为自己留洋其实都已经晚了有点啊，是吧？ 如果说能够从更小的时候、更年轻的时候、更好的年纪的时候就放到海外去锻炼，并且打上比赛，逐渐融入到这个欧洲的体系当中，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长的路径。其实咱们之前也尝试过，包括最早的葡萄牙的留洋之星啊等等的一系列的计划吧。但是呢，那一批早期留洋的球员回来的成果并不是特别的明显。我们要去总结这其中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你并不是说在这些球员哎，可能是十六七岁或者是更早的时候给他们放到国外就可以了，而是要给他们设计一个更好的途径，会有更方面全方位的这么一个后勤的保障，包括球员职业生涯的引导，这个也很球员心智的引导。我觉得现在足协可能正在规划这样的事情吧，然后也跟了很多相对这个适龄年龄的球员去聊过具体看他们如何去推进这件事情吧。 但是湘宇，你提到规划这个事儿啊，就是规划现在上四个，规划好像打日本这个级别，咱们还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你说是吧？就很多球迷就说了，那是比如再弄俩六个规划呢？你认为是不是就是稍微能够跟对方打一个，比如说五五开打不了，咱们四六开啊，三七开能不能啊？现在好像就是一九开另外有球迷也说了，提到国足现在规划了很多都是这个前场、前锋啊这一类的球员。未来能不能说这个中场说规划一两个到时候国足可能这个中前场的配合会更加的流畅，会更加的熟练。湘宇你怎么看这问题？ 规划球员的加盟确实是提高了中国队的总体的实力，但是我们在过去两场比赛当中并没有见到这样质的提高。我们要考虑是为什么。我是这两场比赛国家队的教练组没有准备的特别充分，或者说第一场你在战术上有点冒进，第二场有点保守。即便是在规划球员没有规划球员的情况下，我认为这支国足都不应该踢得像前两场这么差，应该是能够踢得更好的，所以我们现在又回到这个有规划问题上，你是不是增加了规划球员就一定能踢得更好呢？我认为也不一定，因为你现有的规划球员也不错呀，你为什么没有发挥出来他们的实力呢？这个是问题的结症所在，你并不是说人数多了你就能够踢得出更好的成绩。 是，那肯定不可能是十一个规划球员在场上，那不可能的。我看到有球迷发着这一条啊，说啊，全都给规划了得了，那这个不是太可能啊。现在上四个了，有的人就会觉得规划就已经多了啊。当然，如果说上到中场再增加两个的话，是否能够完全的控制得住呢？但足球比赛啊，它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整体性，就是你三条线上，你。比如说已经感觉自己比较完美的搭档了搭配了，但只要有一条线上某一个点出现漏洞的话，那可能整体一下子就崩溃了。足球比赛就是呈现这样的一种特点，好像你在大部分时间都跟对手保持一个均势，但是你某一个点突然崩溃了，那就是全盘皆溃这样的一个局面。另外想问问湘宇，你觉得就是国足现在的中前场啊，就这些球员，我们在谈到进攻的时候，那为什么打日本队呢就完全的一点机会都没有啊？尤其是中前场的这个控制，你觉得这个未来有解决的这个方法吗？ 我觉得打日本这场比赛上半场战术设定是失误，收的太靠后了，而且球员我觉得可能就是教练安排他们整体回收，然后先稳住防守，你可能拖到75分钟，如果能够还是0-0的话，再上规划球员，像阿兰这些人，看看能不能再进一个偷一个，这样取胜，这可能是李铁的既定战术。嗯，你可以发现当这规划球员一上，或者咱65分钟之后，咱球员是完全可以攻得出去的。我觉得即便规划球员像阿兰像洛国富那会儿不上的话，咱要攻也攻得出去，也攻得出去，就看你教练如何安排这场比赛的战术安排，我觉得并不是很成功的。所以你说咱的球员中前场的球员真的不具备在日本球员面前去控球的能力吗？我不认为是这样的，我觉得他们具备这样的能力。我们虽然节奏上可能与节奏和传接上与对方球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觉得在身体对抗上不吃亏然后在小范围配合上，甚至是速度上，你都是不吃亏的，你可以去空出来。但是咱们今天没有说错，我觉得咱这打日本那场有点太胆怯，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中国队的应该所表现出来的水平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看打越南是否能够真正的去把自己的特点，把自己能力表现出来。嗯， 是，我也看到一些日本球迷的这个点评啊，翔宇，还真说到这一点了。有日本球迷就说了，感觉上半场中国队过于的尊重，好像很尊重这日本队似的就完全的把中场都给让出来了但是在足球比赛当中呢，有的时候我们说防守反击不是你摆大巴你就能够起到相应的效果的话，就是防守反击它是一个两条腿的，防守防住了你得有反击才行。翔宇，我想问问你，比如说以后呢我们还想打这个防守反击反击点这场就是打日本的比赛感觉这个就比较失败了，就反击点往前开出去也没有什么威胁你觉得这个反击点怎么设置呢？以后有没有这样的人？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反击点还是有几个比较有能力的球员的，像吴磊不用说，艾克森在前面其实也是有能力的包括像韦世豪可以有自己个人突击的能力。但是我们以这个打日本这场比赛为例李铁摆的是一个五后卫的阵型，五后卫三中卫，那你要求这三个中卫必须要有非常好的出球能力才可以。但是咱们非常不幸的是张琳芃刚一开场就受伤了，张琳芃是有这样的出球的能力的。朱晨杰的出球能力呢是相比于张琳芃和其他几个中卫可能要更大一些我觉得如果你继续沿用三中卫的话，你需要去调配一下更好的人选，需要去寻找一个这个有更好的出球能力的这样一个中后卫的组合或者说你就直接改回四后卫的阵型我自己个人认为，其实你防守反击刚才康乐说的对，你要先防住，然后更重要的其实你要有反击才可以，要对对方的球门制造压力必须要从中后场把这个球能够很好的传导上去。好，你如果说面对日本这样的队，你传导不占优势的话，你中场受的压迫比较强，那就要求你的中后卫也有非常好的出球的能力。其实我觉得咱们中前场的球员的能力已经是国内现有的最强的球员了，你甭管说是吴磊啊、艾克森啊，包括阿兰、洛国富都是可以用的，还有韦世豪，这都是反击的好手。关键就看李铁在接下来的比赛如何去排兵布阵了。 另外提到这个防守这个事儿啊，翔宇，你能不能也给我们分析分析国足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后防线现在你觉得稳吗或者说未来还有哪些这个比较好的人选有可能会替代呢？ 我觉得过去两场在防守端体现的问题呢，对阵澳大利亚那一场会比较明显一些。那场比赛李铁只采用了一个后腰，就是吴曦吴曦还不属于一个纯防守型后腰。我觉得李铁可以考虑让池中国多去出场一些池中国的覆盖面积比较大，而且是一个偏向于防守的这么一个后腰。当这个后腰能够站住的话，它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你可以让对方的攻击不会直接面对到我们的后防线过去两场咱们的后防线经历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对方只要轻易的就可以直接面对咱们的后防线，并且轻易的打透这条防线。我觉得问题并不是只在这个后防线上，而是最主要是在中场这道屏障上。这道屏障其实是在前两场当中没有做好的一个地方。其实上一场比赛池中国是有出场的，上场之后呢表现的也不错，我觉得李铁可以考虑多运用他。 后防线这个事儿确实是 就是尤其在足球比赛当中比较弱势的一个球队啊，后防线如果稳的话，它就是你的一个基础，是吧，湘宇？因为你这个后防线稳了，你稳得住了之后了，可能对手的就会有这个疲惫啊等等的，你可以抓一些机会啊。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后防线都不稳的话，尤其是一些弱队，你要强队的话不怕，强队比如我丢一个球我可以打回来两个，打回来三个，但国足现在这个小组当然是做不到的。那下一场在面对越南队的时候啊，大家也说了，那是不是有的球迷就乐观了，说哎，对越南队国足是否就能以一个强队的姿态去面对人家，但是现在客观来讲好像也不能够完全是啊，因为国足现在两轮过后是排在小组的垫底，那越南队也是都输球了，但是人家净胜球还比国足这边还要这个有优势，人丢球少。所以翔宇想问问你，你觉得下一场面对越南队的时候，这个球队的比赛前两场你肯定也观察到了，这反击是非常犀利，好像反击比我们中国队犀利啊，你怎么看这未来这个比赛还有一个大约一个月的时间进行这样的一个准备，你觉得李铁指导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准备比较好呢？ 首先我们先说一下，越南队并不是像很多的外界的球迷所想象的那么弱啊，我们观察过去两场比赛，越南队的比赛过程其实是要与中国队的，他们整体的组织防守反击包括反击当中的威胁都是很不错的。其次我再说一下自己对越南队的直观的感受啊，因为我过去也看过越南队的比赛，包括在国青年龄段的时间，国青这个年龄段的比赛当中，在国奥这个年龄段的比赛当中，其实咱们对上越南的时候都不是很占有优势的。举个例子，咱们95国青就是韦世豪这一批人，唐诗这一批人，曾经在亚青赛预选赛上这个碰到过越南，那场比赛打得都非常非常悬，最后时刻是凭借着唐诗的一个进球，咱们才勉强战平了对手。然后呢，在前几年的这个 U23 亚洲杯上啊，那个 U23 亚洲杯是在咱们常州打的，我当时也在现场，中国队是小组就被淘汰了，而越南呢拿到了那一届 U23 亚洲杯的亚军啊，整个亚洲的亚军。而这个越南国家队当中呢，就很多当时踢过 U23 亚洲杯的那些球员，因为是95年龄段，和韦世豪是年纪相当的，人家那批球员都起来了，是成系统的。所以看这支球队是在洲际赛场上，他们的战斗力是不差的，尤其是在中国队现在一两场比赛打完之后，看起来又没有很成型的一个系统，球员状态又不好的情况下，我觉得这场球五五开的球啊，中国队可能还占不到什么优势。但是我觉得这一个月的时间，李铁需要首先解决的是，你要明确一个定位，就中国队打越南你要用什么样的打法，是以我为主，还是说像前两场那样不断的自我纠正，不断的在开场之后没多久半场甚至时候就换阵型啊换打法呀，这就说明你开场的所采用的战术是错误的。我希望从一开场你打越南你就战术明确，而且这个不要过于的保守，也不要过于的冒进，以我为主，我觉得稳稳的打，利用中国的优势，中国队在身体对抗上还是有优势的，包括在高空球方面也是有优势的，好好利用这两个点，我觉得打越南还是有胜算的。 通过翔宇你这么一说，那可能我们就了解到了为什么说这个越南队现在好像不怕国足，确实他是在之前的这个青年的这个层级的亚洲的比赛当中，人家成绩比我们好，就是现场肯定打过，就觉得哎，我不怕你们，就打过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心理上边的所谓的优势。国足现在面对越南队，就是谈不上这个心理上优势，是吧？翔宇，你觉得？ 对，国足在面对越南的时候，真的没有任何心理优势可言啊！我自己个人是这样的，尤其你过去两场打的都，你连一脚像样的射门都没有，你何谈下一场你对越南有什么优势呢？所以我希望就李铁一方面做好技战术，另外这个心理建设也很重要啊，利用这一个月的时间让大家重新找回自信。 当然我们上半段还有点时间，让翔宇再给简单说一说啊，最近呢关于某些比较厉害的这个俱乐部啊，就是资金啊包括背后的这个公司什么的，好像也出了一定的问题啊。有的球迷说了，那未来中超联赛是否也会有很多俱乐部遭遇各种各样的这个变数的可能性啊，对于中超的这个未来的联赛有的球迷感到担心了。翔宇你给我们简单的分析分析吧。 我觉得中超联赛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间段吧。

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体坛夜话的下半段，我是康乐。下半段我们来聊聊篮球方面的话题，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现在把宋翔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宋翔你好。 主任好，大家好。 首先咱们来说说周琦的事吧。周琦去澳大利亚打球，加盟了凤凰队，可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了。周琦至少在这个下赛季能够有球可打，可以保持好的状态。另外呢，澳大利亚联赛可能有些朋友还不是很熟悉，但其实这个水平 NBL 也是比较高的，尤其是身体对抗的能力。有的球迷就说了，周琦如果能够在 NBL 澳大利亚的联赛当中适应而且打出来的话，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而且未来很多球迷也设想了，有没有可能再重新的回到美国的 NBA 啊，这冲击更高的一个目标，也是可能很多球迷的一种期待吧。首先想问问宋翔，你觉得周琦这一次他这个选择你认为有哪些原因呢？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周琦呢，其实在之前我也是跟周琦的团队啊进行了一个采访，实际上他们呢也给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凤凰队？其实呢，在之前有一些球队确实对于周琦呢很感兴趣，而且呢也给出了报价合同。其中一支澳洲的一个强队啊给出的这个价格比较高，而且呢是在这个所有报价当中呢是最高的一个。但是因为他们的股东的问题，所以周琦的团队呢并没有将其作为候选。那为什么周琦最后选择了凤凰队呢？其实有主要几个原因。那第一个呢，就是凤凰队确实他们非常重视周琦，并且非常了解周琦，这一点呢其实是一个很加分的项。为什么这么说呢？周琦的团队呢给我举了几个例子。那比如说他们在之前这个进行这个视频会议的时候，球队的管理层教练组所有的成员都参加了，并且呢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看到他们对于周琦的了解程度呢非同一般。他们关注周琦已经是很多年的事情了。从周琦之前是世界杯，包括近期的奥运会落选赛等等，还包括就是近期的 CBA。 实际上凤凰队的教练组管理层其实对于周琦的了解呢是很多的。而且呢在这次的这个视频会议当中呢，其实他们的教练组也是承诺球队呢会围绕周琦去打造阵容，并且呢会给周琦呢这个绝对的核心的这种地位。实际上这个呢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吧。因为呢周琦呢确实他退出了 CBA 一个赛季，他也是想他利用接下来的时间呢去好好的去提升自己，或者说去保持良好的状态。而在NBL 这样的这个联赛当中呢，其实呢是有助于他达到这样的目的的。因为呢确实 NBL 的水一点也不低。之前我曾经这个采访这个前上海队的球员王彤。王彤呢也是在应该是在两年前吧，他曾经在这个NBL 打过球。当时他效力的球队是布里斯班子弹队。 虽然王彤呢打球的时间不是很长，仅仅是大概四个月的时间，更多呢他那边是跟队训练，打比赛的这个机会比较少。但是王彤呢对于 NBL 的这种了解或者说这种感受呢是非常的直接的，或者说要比我们很多的没有去过那边的人要更了解 NBL 和这个 CBA 之间的一些区别。他跟我说呢，他的感觉就是NBL 的对于球员的执行场上的执行力，技战术的素养以及这个对抗都要比CBA 要强很多。他着重提到了这个身体的对抗以及这个防守的强度。他说呢，就是 CBA 的球员如果要是去 NBL 打球的话，要做好在一个训练当中一个重要的心理准备，就是因为在训练当中这个球员之间的防守的动作非常大，有很多的都是一些犯规动作，但是并不会被认为是犯规，所以在即使在训练当中就是这个防守强度非常大。所以他就说呢，如果你去 CBA 是否适应以及是否很快的融入，其实要根据球队的特点球员的特点状态等等这因素去影响。但是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他觉得你要去那边一定要做好在训练当中也要有这种心理准备，就是对抗非常的激烈。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呢其实是有助于周琦去保持他的良好的状态的。因为我看周琦在之后也提到他呢也是想呢重返 NBA。那你重返 NBA 呢，你要是一直在 CBA 这样的水平或者说这样的这种舞台上去打，虽然数据不错啊，也是会有机会重返 NBA，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可能性或者说这种概率呢并不如你在 NBL 的这样大。因为呢在之前很多的一些这个 NBL 的球员或者说在这里打过球的球员将这样的联赛或者这样的这种机会作为一个跳板要么是加入了 NBA 要么是重返了 NBA。 所以在这方面呢其实呢 NBL 是有优势的。而周琦的团队呢他们也跟我说，他说NBL 的这个数据的这个质量以及他们在NBA 心目中当中的地位以及 NBA 球探 NBA 球队对于这个联赛的关注度都是非常高的，至少是要比 CBA 要高很多。所以呢在 NBL 打球等于是进入了 NBA 的一个选材的一个视野当中。我觉得这个呢对于周琦而言或者说对于他实现重返 NBA 的梦想我觉得是一个帮助。所以这个呢也是促使他来到 NBL 打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加入凤凰队其实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凤凰队呢承诺周琦可以去以这个国家队中国男篮的比赛优先这样的一个前提，其实是他们最为看重的。在这个跟他们团队沟通的时候呢，他们也提到这一点凤凰队给予了绝对的支持，就是在中国男篮打这个世界杯预选赛的时候，周琦可以参加，并且呢可以根据中国男篮的整个时间的安排去调整他归队的时间。所以这个呢你可以看到是给予周琦足够的这种支持，也是解决了他很多的一些这种后顾之忧。所以在这方面其实凤凰队是占有先机的。那最后一个因素呢就是周琦呢想去澳洲打球。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男篮在这个世界杯预选赛的小组当中就有澳大利亚队。而且呢这个对手呢是被看作是最强的一个对手。那周琦呢其实来到澳大利亚去打球其实也是提前去了解熟悉澳洲篮球的风格跟他们的特点，所以这个也是他的一个想法或者初衷。而且呢其实呢据我得知呢周琦的团队会派一名成员跟随周琦去前往 澳大利亚啊，这个陪伴周期。这样呢，他呢在这个墨尔本那边呢也并不会呢非常的孤单啊，并且呢周协团队那边呢也在那边呢也有一些华商的朋友啊，也有一些朋友会在那边啊，这样呢在这个场外呢能够给周琦呢更多的这种照顾，这个呢也是让周琦能够更快的适应当地的生活啊，更快的融入当地的球队啊，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一个多方面的因素呢能够促使周琦最后选择加盟这个墨尔本凤凰队。 另外就是周琦的这个选择呀，就是很多球迷都是点赞了，说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宋翔刚才给分析了各个层面上的这样的一个周琦选择的原因。另外我还想说的，其实在这个挣钱方面呢也还是可以的。因为据我了解，是不是这个周琦没有什么相应的这个澳洲的工资帽啊，宋翔这方面。 对，确实是。因为呢澳洲篮球呢它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议员的一个就是特例，或者说一个这个条款。那周琦呢算是他们一个特殊的一个议员的一个条款当中的一个，他就是周琦可以适用这方面的一个条款。就是不占用工资帽。那但是呢这个金额呢跟他续约新疆队我觉得呢还是会差一些的，或者说差的不少。但是呢你要考虑到这是一个综合的因素。而周琦的团队呢他跟我们说呢，确实周琦在选择澳洲打球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将这个打球的薪水放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考虑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呢他们呢这个打球的金额确实是一方面，但是呢并不是主要的方面。但是呢在澳洲打球对于周琦呢我觉得在经济上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我觉得在其他方面，无论是这个能够尽快的帮助他实现重返 NBA 的梦想，还是说对于他状态的保持，还有就是对于他自己的一个这种经验的一个能力的提升，我觉得是都有好处的。而这些的因素呢可能要比打球的金额可能会在他抉择球队当中呢决定之前，我觉得可能这个比重会更大一些。 那么聊完了周琦的情况，很多球迷还非常关心这个新赛季 CBA， 这又是一周的时间过去了，好像还没有一个完全的是说确定的答案，到底是赛会制还是说这个主客场，还是有没有外援什么的。宋翔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也是看到了某些消息啊最近。 确实这个现在众说纷纭啊，有的一些这种坊间的传闻呢说这个下赛季已经确定了有外援并且是赛会制，但是呢有一些说法呢并非如此。据我了解的情况啊，就是因为也是一直在跟一些球队的管理层在进行密切的沟通，像他们也说呢，就是真的就是他们得到的消息并没有说确定的说赛会制加有外援还是说全华班，他们也没有得到这样的消息。他们更多的信息也是看一些自媒体，看一些网络上的一些声音坊间的传闻。所以呢他们也是很焦虑，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而确实是有一些球队这个未雨绸缪，或者说是提前呢会接触一些外援。他们呢据我了解呢会跟一些外援在这个合同当中呢有一些条款，就是假如说 CBA 的新的赛季如果是有外援的话，那咱们的这个合同会生效。那如果没有外援的话全华班的话，那咱们这个合同呢就不会生效，就是会停止。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就是对于球队而言呢，现在呢他们呢也是两手准备，一方面是全华班，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有外援。而部分的球队呢确实也在接触外援，有些球队呢确实他们对外援呢这个引入工作呢还是正在进行当中，这个呢也是未雨绸缪的一个方面。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因为呢你看啊，这个整个的新的赛季呢10月16号就要开打，并且呢在这一周的时候包括北控，包括上海，包括广厦， 等等啊，都进行了这个体测，就是CBA 其实已经近在眼前了，但是呢相关的政策，相关的一些重要的这种决定仍然没有告诉各个球队，这个呢确实会给他们在新的赛季的备战过程当中呢会产生很多的困扰。这个问题其实也是现在球队一些球队挺这个揪心的一个事情，因为确实他们每次谈到这个话题啊都是很焦虑的一个状态，他们也是很想尽快的得到明确的消息，因为你不管是全华班啊，全华班还好，但是真的有外援的话，就像之前所说的那样，你签了一个外援，你要给他办理各种的手续，尤其是签证的手续非常的漫长，而且这样的手续呢可能会因为一些因素啊被这个延期，同时你办完签证，你给他订完机票来到国内，你还得隔离呢，你还要很长的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些完之后你还要跟球队会合，而这一个月没有这种系统的训练，没有这种高强度的这种对抗，他还得需要一些时间去找回自己比较好的状态，那又得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实际上你如一个外援，你理想的状态就是一个两个多月的一个时间，但是我觉得两个多月对于一个球队在整个一个新的赛季的一个时间跨度而言，我觉得已经是很长了。所以其实我个人的这种看法，我觉得其实没有外援，我觉得可能会让这个联赛保持一个更完整，或者说更一个更符合现在球队情况的一个状态。当然说从目前的一些信息来看呢，也是有可能，或者说可能比较大的可能性是有外援的。当然这个事情呢还是得等待啊，等待各个球队啊得到最后的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法。 当然了，这个北京首钢队如果说这个外援情况的话，林书豪是不是就是如果有外援的话，就是会比较确定的一位啊？宋翔。 确实如此。如果新的赛季可以有外援的话，那林书豪肯定会这个回归北京首钢队，并且呢，林书豪呢，在前段时间也是出院了，并且呢，他进行了隔离。在这个隔离过程当中呢，书豪也是非常的敬业，他一直保持着这个训练。无论是有球的还是一些器械的一个训练，其实每天书豪他整个的这种身体的这种恢复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书豪呢他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私人的训练师叫约什。虽然约什呢并没有这次来到中国，但是书豪会每天跟这个约什保持这个密切的联系，往后呢约什呢也会给书豪制定很多的这种隔离期的一些训练的这个计划跟安排，而书豪呢也会根据现有的一些这种器械往后以及球来进行每天的这种训练。实际上书豪在之前在医院的时候他体重是减轻了，而且呢应该说之前书豪也并不是一个很强壮或者很重的一个球员，现在呢其实他更瘦了，但是呢书豪呢也说，他说他会尽快的会恢复到之前的一个状态。那书豪如果新的赛季真的回归北京首钢队之后，其实如果新的赛季有外援的话，北京首钢队我觉得还会在外援这块去发力的，因为呢按照他们最初的计划，其实他们是想在新的赛季是引入三个外援，因为应对一个漫长的赛季就像上个赛季一样，如果你不储备三个外援的话，其实你是很难去登顶的，或者说取得一个前四的一个好的成绩的。那其实北京首钢队在上个赛季之后他们也在这种总结，其实一个重要的当时一个决定就是内援呢可能引入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呢在外援这块呢会加强，他们希望组建一个外援的团队，也就是三个团队，以书豪为代表为核心的一个团队来更加的加强这块，通过外援的这种 升级版啊，从而增强北京少数队这个整个球队的力量。那我觉得如果新的赛季啊最后确定了还是有外援的一个这种状态的话，那北京少数队我觉得绝对不会仅仅是林书豪这么一个外援，我觉得他们还会在就是比较好的位置上去引入了他们的心仪的这个外援。当然说我们也之前也看到麦克雷已经这个跟一个法甲的球队去签约，我觉得回归的可能性并不算很大，但是我觉得可能大汉也有可能回归，因为到目前为止大汉并没有一些消息说他签约哪个球队或者怎么样。其实大汉在过去的这几个赛季当中，他的这种扮演的角色还是比较重要的，虽然他并不是属于一个很顶级的一个内线外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存在，但是他的这种融入以及他的防守，他的跟球队的这种磨合还有他的态度，其实我觉得整体下来来看还是比较适合北京少数队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前提是你新的赛季是有外援，并且这个在这个外援的这种政策上还是保持跟上赛季一致。 另外还有点时间，还有很多朋友想了解了解全运会的这个男篮的情况，宋翔也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吧。北京全运男篮这一次的参赛的目标，包括整体这一次的这个全运会男篮，你认为这个夺冠的热门球队，跟我们分析分析吧。 先说北京首钢队先说北京队啊。北京队呢，征战全运会这个 U22 组这个组别的比赛呢，还是以北京首钢队的这个为班底。我们可以看到呢，虽然现在外教亚尼斯回归了，但是呢，这次的全运会呢，仍然由助理教练谢立斌来挂帅。因为呢，你也看到之前的预赛的时候啊，就是谢立斌来执教球队啊，并且呢取得的成绩不错啊，顺利的晋级。分组呢，应该说整体的这种虽然同组的有这个比如说像是辽宁，还有这个东道主，但是应该说这个小组的整体的这种实力呢，我觉得北京首钢队还是应该说是位于一个中游或者中上等的一个水平的。我觉得这个小组的分组还是不错的。那接下来呢就要看他们整个的一个磨合。而过去的几个月当中呢，北京队呢其实整体备战情况还不错。这个近期呢都是亚尼斯在带队来训练。但是呢谢立斌呢也会呢更多的会进行一些这种参与。而且在之前呢我也跟谢立斌去聊天，其实他也说呢整个的备战情况还算不错，而且还挺好的。北京少数队呢这次呢其实阵容呢老中青啊三代的结合，我觉得整体而言，因为有了像是雷蒙啊田宇翔这样的球员加入，让整个的球队呢其实更加的丰富。而且他们之前在预赛当中的所这种表现的这种整体的配合以及我觉得这种凝聚力，我觉得是不错的。这个呢也是其实谢立斌非常看重或者说打造球队，他希望能够球队成为什么样的样子，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至于说成绩呢，其实呢我觉得北京首钢队呢他们在全运会当中呢其实这个成绩我觉得还也不好说，因为呢你在小组当中呢还算不错，但是呢你要是再往上走呢，或者说这个争冠的行列呢，我觉得还达不到。我觉得呢像辽宁广东这样的强队呢，其实他们的这种夺冠的这种实力呢或者是可能性呢要远远大于北京首钢队。那第二个话这个问题呢就是夺冠的热门，我觉得可能还是辽宁队。辽宁队呢因为有了周琦的加入呢，他整个的一个这种实力呢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提升，并且球队当中有大韩，有这个郭艾伦、赵继伟这样的这种国手级别的这种存在，并且这支队伍又磨合这么久这么强，还有周琦，我觉得他们卫冕这个今年全运会的总冠军，我觉得应该说是概率是比较大的。那至于广东队呢，广东队其实也还整个实力不错啊，并且呢像是刘传兴也是在为广东队去这个备战。 但是呢，跟辽宁队相比呢，确实啊，我觉得辽宁队还是整个的实力会更大的一些，或者说他们这个整个的可能性啊会大很多，我觉得。所以全运会呢，还是很好看的，而且呢，因为有一些 CBA 的名将去参加，所以呢，整个的这种竞争的激烈性，我觉得也是比较强的。而且这次的全运会应该是周琦在去澳洲之前啊，我觉得是最后一次亮相了吧。而且他之前他也说，他说他希望能够以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啊去开启这个凤凰队的一个征战，所以他也是很想帮助辽宁队去拿到这次的一个全运会的总冠军。那同时其实也是刘传兴去澳洲的之前的最后一次比赛，因为这次的刘传兴是代表广东队去出战，所以呢这两个球员其实还是挺让我们去值得关注的。因为在澳洲的时候，其实我们虽然在之前有一些球员啊，包括刘晓宇啊，包括闫鹏、王彤等等啊，会参加过NBL 的比赛，但是像是周琦、刘传兴这样的这种球员，其实他们的这种含金量以及这种整个实力，我觉得是还是没法比的，尤其是周琦。所以在澳洲篮球的这个舞台当中，还能有这个中国德比的这种机会出现，我觉得也是挺让我们振奋的，或者说挺让我们会去期待的。我们也是其实希望先看全运会，然后是 CBA 的赛季，同时还是这个 NBL 的赛季，因为新赛季的 NBL 它是从11月18号开始打，持续到明年的四五月份的样子，所以它整个的这种时间的跨度跟 CBA 几乎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两个比赛还是挺让我们去期待或关注的。 好的，我们今天体坛夜话下半段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介绍了很多国内篮球的事儿，尤其是周琦的这事儿啊，说的是相当的明白了。同样也对新赛季的 CBA 包括全运会的男篮比赛，我们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期待。感谢宋翔今天在节目当中的精彩点评，我是康乐，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冬奥加速度。我们今天的体坛夜话就到这了，再见。 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在这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开启时间轴，您准备好了吗？我们今天就一块穿越回到1964年的因斯布鲁克。位于阿尔卑斯山谷之中的小城因斯布鲁克，正是奥地利冬季运动的中心，这里被誉为阿尔卑斯山的心脏。无论是在因斯布鲁克的哪一个角落，都能看到白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和阿尔卑斯山相伴，这里的人们擅长冰雪运动。但是天有不测风云，1964年1月，因斯布鲁克遇到了反常的温暖，无论是城区还是山地，积雪都在迅速的溶解。因此奥地利政府派出了军队从阿尔卑斯山上采雪下山，利用卡车将20000块冰砖运送到雪车雪橇赛道上，同时将4万立方米的雪铺到了高山滑雪赛场。组委会还特意从美国运来了6部造雪机，以备不时之需。在这样完备的安排之下，还是有噩耗不期而至。开幕前3天，澳大利亚高山滑雪运动员罗斯米尔尼在滑降训练中失去控制，头部撞击到赛道旁的树木，不幸身亡。而英国雪橇选手也在进行赛道训练时不幸丧生。这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运动员死亡事件。1964年冬季两项比赛的规则和现在略有不同。男子20公里个人赛，每名选手需要进行4次射击，前3次射击是卧射，第4次才为立射。4次射击的距离分别是200米、250米、150米和100米，每脱靶一次，发时2分钟。 所以这样就更加强调了射击的重要性。具有出众滑行能力和稳定射击精准度的苏联选手下到最后。这届冬奥会，东道主还新增了一项具有当地特色的运动项目，就是巴伐利亚冰壶。巴伐利亚冰壶又叫做冰上滑盘，这项运动